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2月1号啦，星期几啊？而家 四啊， 星期四啦，唔紧要啦，唔重要啊，只要知道系2月嚟到。 唔记得啊，提你去好去剪头发添啊， 剪咗咯，今日咪 系 系啊，唔剪冇得剪噶啦，过年噶啦， 剪完你都咁样样嘅，都系嬲嬲悠悠咁样嘅，即系。忧国城啊，嬲嬲忧忧忧国城， 哇！ 我都系出翻嚟， 你都出翻嚟先啦，不如嗱，今日星期四啊，苏因为有嘉宾出现啊，其实都有预告咗噶啦，寻日就系、是、唔知寻日前系预告，好似寻日预告， 就系、是、有玉树出现啊， 林峰 系啊，冇错，咁啊带嚟佢新歌啦，无伤大雅啦，咁、今次同佢再倾偈，再见面都好有趣嘅，即系会分享好多一啲关于佢对于演唱会嘅一啲睇法啊，一啲谂法啦，亦都会分享一下啊，今次即系新歌《无伤大雅》同阿吴林峰嘅一啲相处，咁讲到呢个位，佢就好多嘢讲，好多嘢分享嘅。 系啊，同埋我哋亦都喺最尾争取 帮大家争取一个福利， 一个小福利 啦，一定要系 一定要 到尾嘅， 都要问林峰另一首。歌啊，首昆明曲嘅另一首， 大家都会认识嘅， 就 系、 是、啊，神兽司之王。 哇，你咁快， 梗啦， 咁快穿桥， 你明唔明啊？你唔讲咧，啲可能唔会等到最尾噶。 咁啊系， 你要讲，跟住哎呀，几时出现咧？咁啊， 总之保证咧， 开心嘅 系开心嘅， 系我调声已经自己保管咗啦，系啊。 系咩？哇！咁你 set 埋俾我嘛？你咁自私嘅， 唔系煲公攞嚟剪大嘛？ 几开心可以再次啊，听到佢去演绎呢一只作品啦。咁啊，一阵六 即系讲翻当年啲状况啊，嗰啲咁 啦，会听到噶啦，咁样样啦。 系咁啊，今日咧呢一个题目咧，其实寻日本身想讲，跟住讲下个讲咗第二样嘢。 系 咁啊，其实系阿摄。佢話好值得講嘅，即係我冇諗過呢件事，原來喺即係佢心目中覺得，喂呢件呢樣嘢幾有趣，不如你去講下咧，節目度分享啦。咁啊，之前啊，其實有講過類近嘅，就係話你形容我一個技能啊嘛， 係啊， 你形容多一次啊， 你嗰個技能好勁噶，就係咧，你只要戴幾個 headphone 啊，你就可以聽得出。即係我哋，因為我哋經常形容少俾聽眾知，就係因為我哋平時工作咧喺電台，即係除咗我哋會喺直播室做節目，好似而家咁樣咧，即係 live 去傾下偈之外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工作嘅部分同時間都會喺其他唔同嘅錄音室去進行一啲錄音工作嘅咁。咁而因為每一間嘅錄音室咧，其實都會有佢哋多多少少嘅一啲唔同嘅調整， 每個都有自己性格啦， 係有自己性格嘅。咁啊， 咪啦，成日講 高矮肥瘦咁樣啦，咁所以聽出嚟有時你喺唔同嘅 錄音室 嘅錄音室咧，都會有唔同嘅效果。我想講你好中意講嗰句啊，就好似你喺唔同嘅平台。 系啊，同一句说话喺你攞唔到个神髓， 攞唔到个神髓，要你 同一句说话喺唔同嘅录音室都有唔同嘅效果。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咁而我发现咧，波成喺好耐之前我已经发现噶啦，佢有一个好劲嘅技能嘅，就系无论调声系喺边间房度录都好啦，而佢系知与唔知道嗰条声喺边间房度录都好啦，佢一听就会噏得出哦呢。呢条声系咪喺几多几多号录音室度录噶？咁样， 跟住就话下次唔好去嗰度。 系啦，咁我就觉得呢件事系好劲，因为即系虽然我自己听嘢咧， 唔算好叻嘅，咁但係我聽啲聲都會分到我，咁、我淨係去到一個層次就係我會分到呢條聲同嗰條聲係好明顯唔同，條聲嘅質地係有分別嘅，係唔同嘅錄音室錄嘅，但係我未至於去得到係可以話嘩呢條聲一定係喺幾號幾號錄音室錄㗎啦，呢條聲一定係四號錄音室錄㗎啦，咁我係未去到呢個嘅盡景嘅、但係波成哥哥嚟讲咧，佢就好早期已经习得咗呢个技能噶啦。 成哥呢个行业啊，其实有一个技能好紧要，耳仔啊嘛。 技能顺风耳习得咁。 系啦，即系你要有个耳仔。但系最近咧嗰件事咧，亦都推咗个极致啦。因为我呢个 training， 其实呢个 training 好随住连日系会出现嘅，即系譬如喺电台做咁耐，剪得多，你听得多，你大概会知道啦。咁跟住另一个，我展现喺我自己个人兴趣方面就系、听声优嘅声啦。咁有时佢哋去做一啲角色嘅时候，你都会一听你就会知道呢个系边个嚟噶啦，咁样。咁啊，最近有一个好 crazy 嘅状况咧，就系、最近一套新番啦，《肌肉魔法师》新一季啦。咁咧，其中一个场口咧，其实冇乜影响到个故事嘅推进，即系唔算系好剧透。 即系爱嚟试下时间咁样啊？ 唔系，即系 Amir 跟住讲落嚟一个情景，唔算系好剧透啦。咁啊，总之有个场景，咁啊就系通常咧，譬如我当宾神啦，咁啊佢要搵个人帮佢做嘢，即系都系嗰啲奸人嘅所谓啦。 系 咁咧。佢就係一個好典型嘅 set up， 一張長台，賓臣咧就係、你當係個僱主啦，揾人幫佢做嘢，咁對方就坐喺長台嘅另一邊，鋸住牛扒嗰種啦，你都知道。 大概感覺 都係呢啲，係 Matrix 係呢啲場口啦。 無間道都係咁嘅啫， 無間道啊， 只不過就唔 係 鋸扒，可能打邊爐咁解嘅啫。 嗰啲啦，係啊，即係總之你要揾人幫你做嘢嘅時候，你一定好似就要俾啖好飯佢食，然後就同佢傾生意咁啦。咁咧嗰個受託人咧，都係喺個古仔里边其中一个学生啦，咁其实佢当初咧听住呢一个雇主啊，俾佢一啲指示嘅时候咧，咁佢当然未出声，咁你唔知佢一个咩角色啦，甚至乎佢系遮咗个样嘅，因为样都代表咗一个 character 嘛。咁跟住之后，唔知点解我嗰个脑里边突然之间，我好中意估，即系有时都会估下啦。你当呢个角色未开声、未见样嘅时候，我脑里边出现咗一个声优咁样，我觉得啊呢、這个角色个感觉好似系呢个声优配嘅咯， 系。 跟住到佢开声，我真系估中咗。嗰个估中系，即系你冇任何 hints， 即系除咗个情景啦，你估计个剧情呢、這个角色个 character 会一啲比较疯癫少少 系 嘅奸角嘅时候，我脑里边就出现咗 有一个人名出现咗 啦。然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自己估中咗嗰件事好神奇， 但系嗰个人系出名嘅， 出名嘅 配音嗰个人 是出名的。我哋同大家讲呢一位声优嘅名字叫紫安武人。咁紫安武人咧都配几多一啲会形容少少奸角啊、变态少少嘅角色嘅。咁但系如果大家最熟知佢嘅话，即系你唔系叫做追开声优都或者未去到咁好似我咁毒嘅话咧， 系 周术回战福克慎二就系佢配噶啦。 哦， 系啦，即系福克慧嘅爸爸啦，咁即系佢都系配呢一个角色，或者你有睇过异世界翻嚟嘅扣扣咁，嗰、那个都系佢配噶啦。 系 咁系啦，即系我觉得呢件事，我觉得好神奇，即系直情超越咗认声嗰件事咧，去到觉得你而家好似一个导演咁，呢、這个角色我觉得应该 系 嗰个人做 啱你噶啦，咁样 即系有阵时就好似譬如你睇演唱会咧，你都会噶嘛，我听咗呢一首歌，下一首歌会接啲乜嘢，你都会有一种。即系一种估计喺度， 跟住然后估中下嗰下，就觉得自己好劲，好叻， 你就会觉得啊，好似啊，我同个创作者 connect 到 近咗啦个距离。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其实呢个技能你习得咗之后咧， 有 咩用 啊？嘛，有一个好大嘅功能，真 系 好有用啊！ 系 就而家讲俾大家听， 唔系因为 就 系 有得讲。 嗱，你呢个我系真系佩服嘅，即系又分享翻我自己呢啲技能上系渣啲嘅，即系例如打个譬如就系细个睇周星驰嘅电影咁样，即系国产007咁。咁啊，当中咧佢系唱李香兰噶嘛，咁嗰阵时咧细个嘅时候唔识啦，咁我就以为哦李香兰真系周星驰唱噶，我以为周星驰唱歌把声就系咁噶啦，即系就系同佢平时做戏讲嘢嗰把声系唔同 噶 啦，咁啊好细个嘅时候好天真啦咁。咁一路去到好大个先发现，哦，原来唔系周星驰唱嘅，只歌原来系吴国敬代唱嘅，咁我就由嗰一刻我就知道， 我啲認聲嘅能力係好難，係可以練到翻嚟嘅。但係即係每個人嘅資質都唔同啦。即係你可能喺呢一方面，你嘅資質係 A 加啦。咁我大概係喺 C 減個位置左右。 但我覺得認嘢呢一個技能喺我哋身上咧，其實都有一個幫助。個幫助係啲乜嘢？舉一個例子，我前排譬如聽BTS 嘅成員 JK 出咗 Golden 呢張專輯咁啦，咁你就會睇，哇、哦！即係首先大家都會講呢個係豪華陣容，有好多好勁嘅單位合作啦，即係譬如你 Diplo 啊、DJ Snake 啊、Major Lazer， 即係呢啲平時我有聽開嘅一啲DJ producer 咁啦。咁跟住你去聽一 track， 跟住其中有一 track， 我譬如 Ashran 都有份啦。跟住我記得聽其中一首歌嘅時候，我覺得呢一首歌好 Weekend 個風格 係。即嗰啲好八十年代 synth pop 嘢咁嗰一種嘅節奏啊， 好近啊，係啊，即係成首歌你會覺得哦 ，Weekend 唱都近嘅喎咁，咁就諗啊，會唔會原來呢一首歌即係同佢合作寫歌嘅嗰個 就是、 Weekend 啦咁，跟住後屘睇 credit 嘅時候先發現，原來寫歌嗰個唔係 The Weekend， 但係個 producer 就係幫 The Weekend produce 嗰個 circuit， 哦， 因為 producer 即係同一個嚟嘅咁，然後你就會發現哦，你聽得出。佢嗰個 texture 咁樣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技能嘅話，可以應用到喺我哋身上面，就是、哦，會唔會我哋聽一啲譬如派台歌嘅時候未睇 credit 就已經知 係、啊？有時我都幾中意嘅，即係我就唔睇 credit 先 估下， 係啦，即係做一個可以開盲盒咁樣，定係點啦？你估下啊，呢一首歌，哦呢、這個應估呢、這個監製應該係佢監，或者呢個 melody 應該係佢寫嘅，係啦，嗰份詞似係呢一個填詞人寫嘅。咁當你估中與估唔中都好啦，你經過呢個 process。我哋就慢慢可以有一个 database 咧，即系储落咗，咁变咗去倾新歌嘅时候都会有嗰种 好。既然你咁讲啊嘛，我哋不如就即场嚟估下，试下好冇？ 点样试？ 你同我交换位啊！ 但系啲歌， 你同我交换位先啦。 跟住咧， 系我一阵就睇下你系咪真 系。你行过嚟先啦，我哋唔可以同时一齐离开支麦噶嘛。即系你唔系咁你啱，咁你嚟紧玩呢个过程唔系嗰件事，你而家纯粹叫我估烟草啫。其实你啱啱玩 唔系。都唔可以话系古烟草嘅，嚟紧我哋嘅玩法就系咧，我播一首歌， 我要即刻 up 出个监制，新派台嘅，睇下你可唔可以 up 得出个监制咁。 其实靠记性啫， 都唔可以咁讲啊！你头先话唔系靠记性噶嘛，你头先话系听出嚟噶嘛， 但我要即刻答啊嘛，我唔系好似平时咁样样啊嘛。 我嗱一只歌嘅时间，我俾你答晒佢都仲得。 哦，一只歌嘅时间，即系我听嘅时候，咁但系其实我会知噶嘛，有机会。 嗱咁啦，哎呀。最简单啦，俾你听到尾，你唔准偷睇嘅，我作证 ，OK？ 你唔准偷睇，然后你最后讲，睇下讲唔讲得出。多拣首， 我拣首 新啲嘢先，我拣首新啲，等你唔好咁容易估到先。新啲嘢有冇咧？ 哇， 睇下先，跟住考你牌啊！今次我 系啊，唔知有冇啊喺度，你搵下啦。如果冇，你就自然拣一首啦。系啊，你都要做到冇啊！ 冇我心目中想要嗰首， 啱唔系 喎？有喎， 系啊， 有喎、啊啊，你等一阵啊！呢、這个游戏好玩、啊， 呢、這个游戏、其实我如果试下听，不过唔系啊，旧歌又唔得。我如果我哋搞一个环节，即系唔系新派台歌， 系 一啲之前以前啲，即系我哋可能做电台或者做访问前嘅歌，我哋可唔可以听得出嗰个监制？其实都 系噶， 但系 应该 真系、 這個、 或者唔止监制，可能个班底啦。 好， 其实好难噶， 准备好啦嘛， 唔系咁易噶， 嚟噶咯， 嗯。 唔系呢首啊，我拣错咗，sorry 啊，再嚟过吓。唉，呢只就系我心目中新啲嗰只啦啊！吓、啊，你估唔估到？我俾个踢歌位你估啦吓，一阵间我嚟答半之前，你估到你就讲。 我有心目中嘅谂法。公司抽奖差难啲啲咁多，抽到超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大概錄了口出版巴士連環到了站總差一點沒發生你說我這世人是活 咁多。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叹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嘛，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 keeper， 笑咁巨嘛，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我个腿嘛，连球证也嘛。 呢段时间咧，我就收埋咗阿波胜嘅电话啦。咁你 收埋咗 个 人咁 就啊？ 我头先咧起少少个 intro 呢一种电电地嘅咁样样咧，我谂起靠叔黄湘俊嘅，因为譬如帮 J 风做音乐之最名啊，帮阿 J 做嘅一啲作品 ，MM 七啊， 啊吓狂日嘅，有少少嗰种嘅味道喺里面咯、嗯。所以我估呢首啲咁多啊嘛， 系啊， 系啊， 吴 业坤 啊， 系啊， 靠叔叔监制， 啱啊， 啱啊，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去年十二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63亿，按年上升7.8%，扣除价格变动后按年上升4.8%。2023年全年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4067亿，较2022年上升16.2%。而总销货数量的临时估计就上升13.8%。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访港旅客人数应该会随着接待能力继续恢复而进一步上升，住户收入增加亦对本地消费有利，加上政府致力推动举办盛事并推出多项活动，包括18区日夜都缤纷，应该为零售业务提供支持。消防处说，去年全年发生36000多宗火警，按年升3.8%，其中三级火或以上有9宗，按年多4宗。尖沙咀海源之家重建地盘去年三月发生4级火，消防处处长杨恩健说，事后针对较高楼层，即30米以上的建筑地盘，进行共158个地盘巡查。其中涉及30至80米的地盘有74个，处方共发出16张消防火警危险通知书，要求纠正不当之处。其后透露，预计在今年首季至第二季向业界发出新通函，要求由以往80米以上地盘先要安装固定消防喉，调整至30米，以提升工地安全。港队女子剑击重剑代表江文蔚在重剑大奖卡塔尔站夺得今季首面金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形容，为本港剑击运动写下光辉一页，并祝贺江文蔚取得佳绩，期待她未来在国际赛场上取得更多优异成绩，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今晚和明早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 展望星期六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潮湿，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农历新年前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去到加龙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到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系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嘅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到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慢车车龙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背船处车多，咁同埋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慢车，两边嘅车龙都系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一段都稍为车多。新界区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大消散，去到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睇返元朗公路啦，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至福亨村系车多，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渡船街、东打士街、美孚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确保窗户稳阵系业主嘅责任，严窗同维修窗户，梗系要交俾合资格人士啦。用屋宇署嘅流动应用程式窗安无事，揾合资格人士报价啦。验窗话咁易，就算未收到屋宇署嘅强制验窗通知，业主都应该主动定期验窗，咁就窗安无事啦。详情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当年嘅报道将我塑造成一个英雄，我成为其他人眼中钦佩同敬仰嘅对象。我根本就冇呢个资格，我唔配。 当年地震之后嘅情况究竟系咩一回事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CIBS 人人广播， 穿越体育广播的旅程。 殿堂级足球评述员何鉴刚 KK， 佢入波，个海斩出嚟，一顶顶入，原来你睇唔到边个。咁你系利用技巧啊，头先个波顶得好靓喎，咁一路讲一路就捉嗰个球员，那个球员讲会转身睇个 number 噶嘛，一睇到个 number 啊，边个入啦咁样，即系你要利用技巧嚟去拖延时间。 CIBS 节目穿越体育广播的旅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知识阿 Lu 啊，你整嘢食咁叻啊！嗱，我就俾张相你，你会唔会知道个食物系用咩整噶啦？ 虽然就唔系好难到我，但系咧，我觉得依家咧有啲嘢仲方便嘅，就系啲网上地图咧已经自动帮一啲餐厅嘅食物嘅相咧配翻个名啊，仲可以话俾你听啊，究竟佢系咪素菜，有晒呢啲标签噶啦，佢实快过我嘅，用佢嚟辨识咧就最方便啦。 逢星期六朝早6:00到9:00，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 知识会社， 每周长知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许靖允全新作品形容爱情就好似一场越爱越寂寞的冒险故事。偷东西的女孩由徐浩监制作曲，火炮黄兆铭编曲，仲有林若玲填词。歌词入面提到，也许彼此互换一个位置， 暗示一种极度内疚的反思和无可奈何。听住这首歌，会不会令到你对爱情有新的睇法呢？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许靖允《偷东西的女孩》。 偷东西的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特别难受，假使你做了这些事，不敢再探讨剩下的定义，只因背着你犯错一次。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许靖允《偷东西的女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等到9:30，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誓约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波成啊，今日啲天气咧湿湿立立咁，好辛苦啊！ 斌神，呢啲天气喺你住嗰度，梗系唔惯啦。但系有方法嘅，除咗开下嗰啲咩抽湿机啊嗰啲之外咧，仲有一个地方去一去行一行之后，可能你会觉得舒服好多咧。带你去吹下海风啊！ 太累了，活出尊严不。

的戒指半掩着，凝望你咖啡杯衬前的明，记忆又疯。 阿 Clap 云豪影的回忆半分钟。飞到日本去拍摄这个 MV， 一个在天气冻，冬天呢都没有香港那么湿湿立立的地方，所带来的思绪也都不一样。跟原来这首歌 MV 呢同样都是日本拍的。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自重、我带你走，从我这，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七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巨浪，藏下你，藏下我，藏入夜里看看。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时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没有酒但是有色，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爱可否不用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瞳孔，如此疯狂，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 发生在车厢当中的一个故事，洪家豪的黑玻璃。如果用车这件事你 relate 不到的话，唱片又得不得呢？这首歌 MV 就是发生在一个唱片铺开始，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污，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在你心中。Cause I've got all that I want in front of me， 无谓理那些琐碎事， All my troubles have gone， They washed away， 蓝白色看漫天纸飞机，朋友角色，情侣角色，难过的互相处理。 一首非常之好 loop 嘅作品，可以话有一种爽爽地清爽嘅感觉。冯允谦 featuring Marv， 今日叫做 All That I Want。咁当然呢一种湿湿立立啊，一种好 moody 嘅状态，有权利都可以好享受，沉醉当中都得嘅。索性趁住呢个机会，将自己嗰种慵懒、嗰种颓废推到极致。收录喺佢新 EP《I》当中嘅一首派台作品，嚟自 Anna Hesberg， 歌名叫做《I Can't Be You》。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把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每次同佢做访问，都期待佢有咩经历分享啊！ 而睇嚟啊，佢今年都有一啲新嘅突破，将会同大家见面，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临风破浪！ 哇，今次嗰个节目名嘅？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林峰 ，Hello，Hello，Hello， 两位好， 系啊，上次见面送俾你，系啊，上次嗰卷 又拎住卷嘢， 又攞卷嘢出嚟啦。 你知唔知上次嗰卷即系因为毫无悬念一定系送玉树临风啦，跟住所以今次我哋 好难谂啦，今次 要超越又好难啊， 即系点样可以最正？但系今次呢一个我觉得系有突破嘅，系呢一句系深敲嗰句句子咧，有少少系送翻俾我哋自己嘅，突破翻我哋自己个信心嘅， 搞激嘅， 系都有少少嘅， 系好意头嚟嘅，应该系啊。呢一卷就係開出嚟啦， 送俾峰哥有呢一句啊， 就係臨風破浪，即係食呢個乘風破浪 啲 friend 得喎得喎，真唔得？呢個 OK 喎，喂，好喎，呢手字寫得幾好。 係啊，一陣我介紹埋寫字嗰個人俾你識，佢每次都會好有心思咁樣去讀靚。 因為今次呢手字應該轉咗字體，因為佢 keep 住都有進修下咧，跟住就學唔同嘅字體，咁所以希望唔好重複啊咁樣。 OK OK， 因為之前參加過披荊斬棘，你諗住叫我參加埋。乘风错破浪啊！ 喂，都可以有好多系意思喺里头。 O K， 不过当然我相信观众都唔介意， 我哋唔介意啦。 咁啊，但系今次即系送俾峰哥有呢句临风破浪，其实首先一样嘢，我觉得系即系对于香港乐迷一个好开心嘅消息吓，知道今年会再开呢个世界巡回，系啦，会开呢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啦。咁啊，知道即系有会有好多 计划。 系啦，会有呢个计划嘅时候，应该会大家有好多期待，就系会有一啲新鲜嘅嘢、唔同嘅嘢。 我都期待嘅。其实嗰阵时系即系你知之前疫情即系解封咗之后咧，即系好多人都开纷纷开演唱会啦，反而都好热烈呢样，即系好多人都去听啦。咁我其实我都有问过我嘅，咁但我谂翻我以前喺香港，我哋即系叫做。四年都叫做開咗三個， 係 咁都算係開得幾密集式嘅。咁但係我哋都每一個演唱會都係一個完全唔同嘅 theme 啊，重新成嚿嘢揼過啊。咁我心諗，都既然都停咗三年，咁如果要再去做嘅話，一定要重新由頭到尾再揼一嚿新嘢。但係需要啲咩咧？需要新歌。 嗯， 所以最近咧就不停喺度錄緊一啲新歌咯。 哦，其實對於演唱會嘅嗰個諗法，頭先聽到都即係新歌嗰一樣嘅。但係佢嗰個 approach 或者去理解一個演唱會，因為隔咗好多年再開嘅時候，你自己嘅諗法上面，即係可能呢幾年又自己會認識多咗、睇多咗之後，會唔會有啲新嘅諗法，覺得演唱會可以擺落去啊？咁 其實我都係中意 喐身喐势嘅， 大家都期待， 大家都喜欢睇嘅， 系要嘅，系嘅。咁同埋即系我觉得睇演唱会，首先一定要有好多视觉效果嘅嘢，如果唔系嗰个叫音乐会啦， 系 咁我觉得未谂到。仲未諗，因為再咗成年時間，我哋可以去籌劃成件事。不過而家就先揾多啲歌，因為其實我哋因為以前其實做演唱會，我哋係做每一首歌其實就係放個演唱會，即係你去揾一啲歌翻嚟，揾人寫歌，其實你已經諗好咗嗰首歌喺舞台上點玩，係所以先至向即係向呢個方向出發去做歌， 即係 Let's Get Wet 咁樣就一定 有水元素， 你可以 picture 到個成件事個畫面係點樣， 係 咁所以跟住嚟揾啲歌可能都會要主題性去諗咯，咁但係因為始終呢幾年唔少即係廣東歌，尤其是都冇乜點出廣東歌，所以我先由一啲可能一啲情歌先， 系 冧歌先做開始先，咁後面仲會揾各類型嘅唔同嘅音樂，咁當然我哋而家香港仲有好多新嘅一批好出色嘅音樂人啦，咁而家都喺度即鋪排緊有啲新嘅火花可以合作。 哦，因為你話你都中意喐曬喐曬，即係所以 concert 嚟講，即係好似有一啲 upbeat 啲可以跳舞嘅，係咪即係你做 upbeat 嘢咁？ 係咯，即係係咪即係代表你其實之後諗緊嘅有啲歌或者做緊嘅，其實真係會係呢個方向咧？會 嘅，唔一定係快嘅 upbeat 歌，其實慢歌都得嘅。你有時慢歌你可能仲可以玩到嘅舞台效果仲多。係啊，所以。系啦，睇下咪而家不停都有收緊唔同嘅歌，咁睇下有邊啲係可以，我哋可以將佢衍生到搬到舞台上面，跟住係啦變成一 part 嘢咁咯。 而家嘅你對於一啲跳舞快歌嘅感覺點？因為前排動動地咧，我哋都係節目播咗你嘅現能放鬆。 係啊， 係啊，我哋就揾有啲咩歌聽落去，由歌名去到個 energy 都可以幫人哋暖身。 我哋講緊現能放鬆，你知唔知呢首歌咧？嗰陣時係。嗰陣時係 for 有一年嘅演唱會個 theme 噶嘛，咁我記得嗰年演唱會嘅發布會啊，我係要跳呢隻歌嘅，但我前一日係未學噶， 哦， 我促成 就前一日，我嗰晚我記得我仲係仲喺廠度，仲喺電視台廠度拍緊嘢，我拍到已經叫早收咯，十二點叫早啲播， 已經早噶啦。 夜晚十二點跟住我一點去到個 studio， 跟住排到凌晨四點，第二日十二點就要 on show， 哇！ 係啊，所以都幾刺激啊， 好短時間喎， 刺激， 速成 係啊，冇辦法咁啊，係啦，但係即係其實我一路都希望就係演唱會，其實一個歌手你企喺個舞台上面。我都要 enjoy 噶嘛，我都要感受嗰种同观众嘅互动，同埋我要所有舞台嘅每一个细节，我都要熟到调翻转头都识嘅，我先至可以去 enjoy 嘛。所以我真系好每一次都系希望争取多啲时间去排练啊，或者去准备成个演唱会。 所以系咪今年都特登即系早少少 planning 啦，等自己嗰个时间上松动啲啦，啲嘢冇逼得太紧。 都系咁，不过就都如果真系要成个班底，所以要埋班，真系我谂要。下半年嘅事，咁上半年可能仲有啲影视嘅做拍啦。 系，你话自己都中意啲即系 upbeat 啊快歌嗰啲，系例如边一啲噶？你又 我啊， 自己中意听嘅。 我其实我觉得我哋中文歌好似好少一啲好慢嘅， 但有 比较。点讲？性感少少， 系哦 ，OK， 我明你 嘅慢啲嘅，即系 Chris Brown 嘅 Under the Influence 嗰啲， 啊， 好慢啲摁嗰种，即系你会有 groove 喺度，系 嘅嘢，就好似少啲呢类歌，咁我自己又中意嘅话，咁就我觉得可以尝试向呢个方向。 呢、這个期待。 咁大家应该会今年都可以期待嚟紧嘅一啲歌曲，或者可能喺演出度都会有一个唔同嘅一面。 我都期待， 因为之前楼下有人嘅时候，嗰、那个都系一个几少少唔同面、 啊、 urban 啲嘅嗰只 style 嚟噶嘛嗰阵时。 因为我其实我以前都好少歌系小 band 生少少嘅，咁好中意好多都系多谢 Howie 啦，系即系真系度身订造只咁嘅，我未尝试过曲风。咁跟住其实包括林家燕啦，之前寫俾我好多首歌嘅所有新合作嘅一啲音樂人都多謝佢。咁、包括最近啦，林峰啦， 林峰， 係啦，因為我覺得尤其是唱作人，其實唱作人佢哋寫嘅歌大部分俾自己，咁佢哋會由自己個本身唱歌個特色、個特質去出發去寫首歌，咁就個人風格會好強烈，咁但係如果擺喺另外一個歌手去演繹嘅話，可能會撞到啲唔同嘅嘢出嚟。又或者佢幫另外一個歌手去寫一首歌嘅話，佢可能又會寫多啲佢認為呢個歌手把聲嘅特質嘅嘢可以加到入去。咁所以我覺得係啦，同佢哋可以撞到啲唔同嘅火花。咁當然我自己要勤力啲練歌啦。 但今次嗰個緣分啊，係點樣即係會 link 到埋嚟咧？即係可能例如伍林峰啊，即係可能 個名 哦，純粹就好啦，見你個名咁樣 唔 係 就諗起佢啦。 喂，呢個係一個開始係，因為我心諗，喂，既然同名，咁一定冥冥中有種緣分喺度嘅， 係 咁啊。當然亦都因為咁，我留意咗好多佢自己嘅作品，我都佢真係好出色，同埋佢自己唱歌非常之好聽，亦都佢嘅歌有一定嘅難度。咁因為佢有佢自己寫歌嘅一種慣性啦，一個 structure 啦。咁如即係我會諗啊，如果我唱，我可唔可以駕馭到咧？又或者佢會寫一首點嘅歌俾我咧？咁我都問過吳林峰，佢同我講。嗰陣時寫呢首歌個出發點係點？佢話亦都因為我個名字，佢細個都有聽我的歌。 我見佢都有講話，即係識曬好多歌啊，會唱啊。 係咯，咁多謝佢啦。咁所以佢對我把聲都亦個係咯， 認識嘅 都熟悉嘅。咁但係佢又話，但係如果佢寫首歌，佢又唔想係個感覺係寫首歌俾我，因為佢驚呢個先入為主咗，所以佢會跟住我嗰、那個俾佢嘅印象去寫，咁佢就諗咗一個切入點，佢話就係、是、我呢首歌係寫俾我自己嘅，不過我就扮林峰唱歌。我如果 OK 喎，呢個 make sense 其實 係， 即係你又唔會忽略咗我首歌係我唱， 係， 但係你又唔會太過就我，係咯。 你有冇聽過佢個 demo 版扮你唱嗰一下？ 咁佢唔係扮我， 即係只不過諗法上嚟咁樣。咁但係同佢見面啦，因為我見到佢有講過話，第一次見你嘅時候就話 咩？我唔中意你㗎， 唔中意你。 我真係好明，我超級明， 係 因為我話曬入咗行廿幾年，咁我嗰陣時已經入行，佢應該讀緊書㗎啦。咁你又同我同名嘅話，一定會啲同學一定你知啦，成日攞個名嚟玩，好正常喎，我哋。完全可以理解， 系 啊，不过佢真系好多嘢讲咯，佢真系好劲， 口水佬嚟噶， 哇，佢真系哇，真系劲吹得水喎！ 当时我哋送俾佢嗰卷咧，叫吴林峰继续吹嘅啫， 系啊， 就因为知道佢好多嘢讲， 好劲佢真系，但系 non stop 佢啊， 跟住再同呢个人倾落去咧，即系头先嗰个即系开场咁样讲佢自己以前嘅经历啦，咁再倾落去，你觉得呢个人即系佢音乐上面啊，或者佢 好 funny 咯，佢 系 佢有谂法嘅，系佢一个好有自己創新嘅一種思維嘅一個創作人， 係 佢好有才華先啦，首先，同埋佢話佢第一次將無傷大雅呢隻 demo send 俾我嘅時候，佢其實已經係改咗四五次， 哦， 係啊，佢話佢自己先作完第一次之後，跟住佢自己再彈住唱，唔得，佢呢度唔啱。唔應該咁樣，係咁自己唔啱，跟住咁改嗰改，改完之後，跟住佢先去咗而家 final 呢個 version 咯。 係， 咁你第一次收到吟林峰俾你个 demo， 一个改咗好多次嘅时候，你自己嗰阵时嘅感觉系点？ 好难唱啊！ 呢条友仔， 我真系啊，真系保守 嘅。有冇直接同佢讲啊？有冇话 我 写到咩？ 我喺徐浩 studio， 我哋两个一齐，哇，好难唱呢歌。跟住因为唔系我平时唱开歌。嗰個對佢嗰個結構嗰、那個首歌嗰、那個 flow 啊氣息啊個運用方式咯、啊，即係唔慣咯、啊， okay. 所以要練咯、啊。即係我哋喺 studio， 包括第一次錄完第一晚，我翻去除咗跟住俾個 mix 我聽咗，我不如錄多次啊話，我話因為我都未試過話要錄多次嘅首歌。但我覺得我要錄多次，一嚟我要對得住阿吳林峰咯，二嚟唔夠感覺咯，自己即係我好似點講咧，我未揾到呢首歌嗰、那個嗰、那個舊、那個 feel 喺邊度， 係 跟住第二次去錄咧，跟住覺得把聲先啱啲， 係 啦，咁就係啦，所以先有而家呢個 final。 但有冇話解釋到就係、是、即係發現到有呢一樣嘢想再錄，咁嗰個 change 喺邊度？中間即係自己。做咗啲咩多 咗啦？唔係因為以前咧錄完一首歌咧，你自己攞 headphone 聽，咁你會聽，你會即刻想聽第二次。 OK， 但呢首歌聽完之後，我冇一個太大嘅衝動，我自己想聽第二次。第一個 mix 啩，因為我覺得好似冇乜靈魂咁樣，好似唔係我要嘅嘢，亦都唔係阿吳林峰寫俾我呢首歌。佢想出到个效果，所以唔得，要一定要再重新录多次，系啊。 人去楼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先至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忧雅事。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作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旁。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信写得太清楚，收不先至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 手都比用再流过最牙至伤口。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啱啱听过呢首，今日我哋嘉宾林峰嘅最新派台歌。新闻翻嚟之后会详细介绍呢首《无伤大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同海关采取联合行动，在一个由南美来港的货柜内检获大约100公斤，市值大约1亿元，拘捕三男一女，其中一名57岁男子被捕期间一度反抗，被制服后昏迷及后不治。警方毒品调查科处理总警司陈光明说，这名男子被锁上手扣，坐在车上期间昏迷，送院留医入住深切治疗部，延至今日上午不治。初步调查发现，男子在挣扎前没有伤势，过往有心脏病记录，案件交由新界北总区重案组跟进，之后会向死因裁判官汇报。阿根廷球王美斯率领的美职联球队国际迈阿密听日抵港，星期六挨晚在香港大球场公开操练，星期日和香港队踢表演赛。警方将在星期六下午两点起在大球场附近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警方说，由于预计星期六日每日将有40,000人前往大球场参与活动，届时会将大球场一带列为行动区域作人流管制，没有门票的市民将不能前往大球场附近范围，包括加路连山道、东苑道、棉花路一带。有需要前往这些地方其他场所的人士将不受影响。警方又禁止市民在大球场附近停留等候，建议市民如有需要可邀约同行人士在天后或者其他地方集合，再前往大球场。警方说，赛事完结后球场内有机会实施人流管制，市民需要分段离开，呼吁公众保持忍让，配合保安人员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今晚和听朝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潮湿，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农历新年前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嘅车龙啦，主要系串入跑马地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后车少近住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接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挤塞，车龙排到近数码港道交 界。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对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近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就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反方向去九龙和斜村对出，车龙排到去接近科学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对出，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近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参与海上大型活动，安全最重要。可载客船只嘅船员应指示紧急逃生路线、救生衣嘅位置同示范点穿着。成人要确保两岁至十二岁以下儿童全程穿着合适的救生衣，并视乎情况为婴儿着上救生衣。船长需要备存乘客和船员名单，切勿超载或超速。离开时遵从海事处及警方指示。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当年的报道将我塑造成一个英雄，我成为其他人眼中钦佩和敬仰的对象，我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我不配。 当年地震之后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斌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六场啦，有咩嘉宾先？ 呢一位由比赛到出道都有好高关注度噶。 其实谁喜欢高位人，拿起刀手才震。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六场将会有 CY 陈忠泽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6:00，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2月3日下午1:00，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Gareth T 推出全新歌曲叫做《紧急联络人》，灵感嚟自韩剧主题歌曲同埋配乐。呢首歌散发住一种戏剧性嘅情感，同佢之前嘅作品有种强烈嘅对比。佢话咁样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俾佢能够尝试唔同嘅音乐种类。自己作曲、编曲、监制《紧急联络人》。 你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咁样异地断气。问你可肯即认，赶答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去牵绊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主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必须是你，很想被你即使淡淡微微，就算再深夜被嫌弃，都想借遗言说好想你。可惜最美未够运气引起。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 Gareth T 紧急联络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于骚动。 林峰破浪。 翻到嚟骚动音乐咧，今日嘅嘉宾有林峰喺度带嚟佢嘅新歌《无伤大雅》嘅。咁喺上一个部分咧，头先林峰都讲到啦，即系自己第一次入到录音室去录呢首歌嘅时候，好似感觉唔到嗰个 feel 应该点样攞，咁啊决定要录第二次啦。咁啊去到第二次啦， 因为第一次啊呢个第一次讲呢，有第一次去录嘅时候咧，我啱啱前日我系去咗。电影做配音，咁嗰套电影叫做《九龙城寨》，郑宝瑞导演， 系 打嘅。我哋系喺个 studio， 系每一个 artist 去dubbing 完咗之后，系直头踎喺度推脱， 声势力竭咗， 好多呢啲，直头要长嗌啊，嗌完之后把声系冇咗。是沙晒完全第二日跟住去跟住第二日要去录呢首歌。所以哇个声个质地呢 唔同咗。 是完全是唔知嘅直头哑嘅系。 是 所以唔好啱啦成件事。 是但是我发现呢我去第一次听无伤大雅呢首作品嘅时候呢我唔知点解都会自然好听得出一种好屬於林峰嘅味道就係，因為可能以前細個真係聽太多一啲偶像劇、啊， 你又講細個，你又真係 冇咁係細個，咁啊真係細個， 即係好似吳林峰嘅年紀嗰陣時， 真係細個， 都會聽好多一啲真係好經典嘅作品啊嘛，即係自然聽呢首歌，雖然佢唔係一首劇集嘅主題曲，但係我都唔知點解 有畫面咯， 係啦，有嗰個畫面 係，可能因為以前即係我即係。可能啲劇集真係陪住你熟即係送飯啊，可能係啊，所以你會 picture 到以前可能睇過啲嘢嘅畫面會 key 翻上去咯，正常嘅正常嘅。 但係你去可能自己錄一首歌嘅時候，你會唔會腦入邊都俾一啲咁嘅畫面？ 一定會有，一定會有，因為吳林峰都有問過佢話：喂，其實你覺得做演員可唔可以幫到唱歌？我話絕對幫到，絕對得。跟住佢話：唔係，我唔係想話做演員啊，唔係想拍嘢，佢就想問一下啫。跟住我話真係幫到嘅，真係幫到嘅。我話點解咧？因為我哋會慣性，我哋有時一日要拍成十幾二十場戲，所以我哋慣咗個情緒係好容易入到一個場景， 嗯， 即係個情緒容易帶動自己嘅情緒咯。咁可能呢樣嘢可以幫助到我哋唱一首歌嘅時候那個感覺會容易捉到，係呢個係絕對幫到手。 係咁呢一首歌有冇話你有印象嗰陣時？咦，擺咗啲咩？呢只 又冇喎，因為以前咧，啱啱可能十幾年前，我係都會可能拍一個劇歌，咁你就會勾翻起咯。哦，你拍呢個啱啱拍完套劇啊，咁入邊有啲場景啊，跟住人物個心態啊，心路歷程啊，情緒上面啊，就可能會幫手可以帶入首歌。但係而家已經唔使一個特定一個，一次做咁多年演員，唔需要一個特定嘅一個畫面或者情景。或者人物，其實已經是可以比較容易調動到自己的情緒， 很容易攞咗個 下出嚟。係，我想知道，因為呢一首歌的 demo， 我記得好像是叫做 Y， 即係 WHY。係 啊， 咁而家去到無傷大雅， 佢話點 Y 點解佢點解林峰要寫林峰？ 點解無端要？ 係 咁，跟住去到而家呢一個嘅 topic， 即係譬如都會講英文叫 cliché， 即係庸俗但坦白呢一個嗰陣時，有冇即係填詞人林寶都有講？哦， 其實我冇同林寶真係深入接觸過。 係。 反而吳林峰佢有同佢接觸過， 係， 跟住好笑啊！同我佢話佢接觸佢嗰陣時咧，因為佢未知首歌我原來已經要咗係填緊詞，佢唔知嘅，去到 last minute 先知，跟住咧佢話有一次係佢唔知咩作曲填詞人一個聚會定咩，跟住林寶突然間同佢話：喂，林峰首歌我寫好咗，嚇？ 我首歌， 我冇叫你帮我写歌， 我都未出歌。 你几时帮我填嘅歌？吓， 佢话一路拗头拗到完全即系全程翻屋企嘅车度，仲喺 仲谂紧。 冇理由啊，冇叫佢帮我写歌。跟住打去佢公司，自己啲人问翻，就话。哦，原来系帮我写， 系 原来帮，原来我首嗰首歌我要咗， 系因为佢一路都未知道， 好好笑咧呢件事， 同埋啱啱嗰个神粹完全系我哋幻想到吴林峰， 系啊， 嗰阵时平时就 系 咁样样， 系啊，佢好好笑啊，真系，跟住跟住佢话其实林宝嗰、那个。成個構思同佢都有啲接近， 嗯， 就係佢話前面喺個主歌嗰度係完全個 verse 嗰度係佢就感覺係好似寫緊封信， 嗯 嘅感覺係寫緊自己內心嘅感覺，所以跟住林寶亦都係咁講，佢係希望係寫封情書用紙同筆寫，呢個係好最庸俗嘅一個方法，係最直接最。系啦，最真实嘅一种表达，系啦，即系算系一不谋而合咯，佢两 系，同埋亦都理解到就歌词里边有一啲嘅画面，即系佢歌词讲到，即系有时会拆咗又再写翻嘅嗰种，即系、就 是、 一个情书嘅 approach。 咁上次即系喺呢个合作当中会听得出，即系同吴林峰有好多嘅交流啦，即系嗰个吹水佬啦，佢系一个佢咁佢有冇都即系会问你一啲即系哦做呢一个音乐啊，做呢个行业嘅一啲心态，因为即系佢自己都一段时间嘅时候，佢都会问你呢一啲嘢，呢啲心 又 即系点样去 又冇，但系佢会问我拍戏啲嘢咯， 可能佢真系好中意好想拍戏嘅， 我想问喂。不如下次 MV 一齊拍啦，話不如你首 MV， 不如我嚟玩下。 佢就係好啊，佢就係好啊， 好 喎，係 啊，好笑啊！佢話佢唔知前一排佢拍咗有個唔知 MV 定咩，佢哋自己玩自己攞即係出街度就咁自己攞機咁拍。佢話最好笑嘅，佢哋翻去一剪片 at 咗就係佢喺條街度咁啱挨咗喺埲牆。跟住旁边系我张 poster， 缘分又嚟啦， 又嚟啦。 跟住佢即刻 cap， 佢话我 cap 咗图俾我睇咯， 有咁巧啊！即系一嚟又见到咁啊， 好难割离开佢嘅生命当中咁样。咁但系今次亦都即系合作单位，亦都有徐浩呢一位 监 制，即系头先即系计阿林峰啦，同埋林宝，可能佢哋各自都好不谋而合之后啦，即系去到徐浩手上去录呢首歌，会唔会都喺佢身上又有一啲喺呢首歌发掘到一啲唔同嘅角度啊，或者佢想你表达嘅嘢咁。 都其实好中意徐浩监制嘅，真系好开心。即其实点讲咧，我感觉都几自在嘅，同佢录音。 嗯， 因为佢俾到我个感觉好松弛。 嗯， 系好松，即系你个录音个气氛都好松弛。 系。 系就即系，因为我唔系话长期都系keep 住唱歌录歌啊。咁有时你突然间要转翻歌手身份，你要入 studio， 其实都多少少紧张，因为唔知道自己嘅状态点样样。因为唱歌同演戏唔同，演戏你可以调动情绪，你唱歌你可以调动情绪，但系你把声个状态系真系撞噶嘛？有时 嗯 系啊，咁再加上长年自己又冇乜练歌。真系需要练习，咁所以其实系徐浩佢陪咗，算系一边练首歌一边去录噶咯。 系即系佢都系嗰种就好 carefree 咁样， 系啊， 试下先咁样嗰种咁。 系啊，即系好好舒服。咁同埋我其实都同佢录咗几只歌，咁包括佢最近佢都有写咗只新歌俾我， 系 咁啊，好多谢佢。 但我冇谂过，因为我以为譬如再翻录音室嘅时候，都会系一个好熟悉嘅环境嘅时候，冇谂过原来你会有嗰份即系紧张感喺度， 一定有，唔系你 care 你先会紧张噶嘛，系即系你包括上舞台，你唔通完全冇紧张感嘅？但系你嗰种紧张感唔系话。即系慌失失嘅啫，系真系讲紧张，哇唔得， 要心跳啦， 我要哇嚟啊，嗰种哇讲 嗰種 passion 嚟㗎。 係係係，有啲興奮，有啲緊張咁樣講。反而我好想知道徐浩咧，因為頭先講到就係第二次去錄音嘅時候，早一日就 dubbing 啦，把聲沙沙地啦。去到徐浩錄音嘅時候，佢會唔會反而覺得誒呢、一把聲嘅林峰又好似都幾唔同喎、 啊？所以我話佢好識安慰人咯、啊，佢真係。佢話。嗯，我话喂唔得，好沙把声，大佬。跟住佢唔系，又有唔同质感、啊。 试下先。 我话喂，大佬到哇，而家咁样录，我到时唱唔翻呢把声 出嚟。呢、這个感觉 系咯，唔系次次都咁沙嘅，大佬。 咁啊，到时又唔同咯，又好珍贵。 另一听，每一听都唔一样咯。 监制最紧要就系 揾到呢啲位咁样。系啊，咁呢首歌去到MV 嘅部分，跟住同周秀娜合作咁样，即系呢一个嘅story 去演绎嘅时候，系咪亦都因为嗰、那个、那个故事，譬如拍摄上面就即系呢段时间会多啲嘅时候，我、哦、入呢个角色就会容易一啲。 首先多谢娜娜啦，因为佢抽时间帮我拍呢个 MV。咁因为我同阿娜娜就合作个剧啦， 系啊， 电影啦，而家歌影视三栖添， 系啊， 系啦、啊，即系集齐晒啦， 系、啊、都有合作， 系啦、啊。咁同埋我哋同公司嘅，咁、所以就系、是、合作无间啦。咁同埋有阿蚊啦，阿蚊导演帮我哋拍呢个 MV 啦，咁就其实嗰日拍得好顺利，系、因为大家太熟啦、所以好快就已经要即系知道。阿蚊导演可能需要啲咩画面啊？咁同埋本身亦都个 MV 都等于首歌，唔系话想表达啲好复杂嘅情感，又一定有一个故事线，又好复杂，有人物关系，又点样倾偈，又咩又反转又成，冇啊，即系纯粹系就系一种感觉，一种真实嘅感觉，一种似曾相识嘅感觉，一种可能每一个人都觉得其实首歌系咪讲紧我自己咧？系，其实一种好容易令到大家理解。再用就衍生出你自己嘅故仔。 故仔系，因为你好多唔同范畴会可能合作过唔同导演，同张蚊呢位导演嘅合作，你觉得佢系一个点样嘅，即系 texture 属性嘅一个人咧？拍佢可能拍呢个 MV 嘅感觉，觉得佢 好 stylish 咯，佢人有型咯， 系因为以前做美子啊，各样嗰啲啊嘛， 系佢系啊，所以佢。唔知啊，总之佢好有型咯， 所以好放心，所有嘢好，你话俾我听点就嚟啦， 系啊， 系 好型佢， 系而喺即系最近除咗《无伤大雅》呢首新歌之外咧，其实我仲留意有一样嘢，系我深信有好多网络网民啦、啊，都系好好反应嘅，就系、是、即系公司嘅高层啦，即系华纳高层拍咗条 《纯寿司之王》 ，系啦，喺个走廊度拍你清唱《纯寿司之王》，我一睇到呢条片拍台，哇！ 好正， 再嚟啦咁样。其实好老实讲，就系想问就系当年去唱一首咁样嘅歌曲，去唱一首主题曲儿歌，其实系咪冇谂过话喂呢只歌原来可以留到 好多 喺呢个世界上？ 你知唔知嗰阵时？你知唔知可以有幸唱到一只儿歌系几大嘅光荣？ 系嗰个系列都劲 啊！嗰阵时咩儿歌颁奖礼嗰啲咧，最难攞飞就系儿歌颁奖礼 嚟讲。系因为我人生都冇 睇过飞噶，一家大细去睇，小朋友去睇嘛。所以我哋可以去唱，其实。哇！真係估，大家估唔到係可以真係影響一代人。 係啊，係啊，即係一路流傳，因為嗰可能有一啲人冇睇過，但係都會聽過。因為露營必須走呢句嘢，實在太過勁嘅。 真係露營必須走呢句，真係 呢句真係好勁嘅，呢、這個 真係好正。 好多個解讀嘅方式。 係啊，冇錯， 好正。 如果即係喺嚟緊 upcoming 嘅一啲嘅演出當中，可能演唱會，可能好多嘅樂迷。其實都會敲碗，哇！如果可以現場 聽到 詞就好正。 唔係有講過嘅，有講過嘅。睇下演唱會正可能會有機會嘅。 係，其實好想知公司嗰陣時一開始點樣去同你講拍呢條片 啊？係冇，因為嗰陣時我仲係電視台噶嘛，咁所以我哋其實我就咁掉俾你咯。喂，有隻兒歌要你唱咁， 系， 就 唱 就咁啦，咁就落 order 就 系，系就完成咗一个啦， 系啦，就唱咯。 咁但系啱啱，譬如而家华 高 层嗰条片啊，佢哋点样开口同你？ 哦，你话嗰个 系嗰个咧，嗰个咧，佢嗰时揾你， 佢哋 谂一条桥啊！ 我唔知点解佢哋好似唔惊我唔怕，我唔知点解咧。跟住佢话，佢透过我经理人公司同我讲，佢话喂。唔知会唔会我听翻佢讲话，佢话唔知会唔会如果咁样叫佢唱几句呢、這个，唔知行唔行咧？ 我有咩唔肯啊？我觉得冇问题， 你唔知噶嘛，有时 我冇所谓咁。咁嗰只歌系我唱噶嘛，冇问题，冇问题。哇，你玩开心咪得咯， 系。 所以亦都。的確證明呢首歌係影響咗，都我諗唔止一代人嘅，係好多。 但我估唔到咁多人聽呢隻歌嘅，真係。 你最先知道呢一首歌係哇咁大回響，你記唔記得係大概幾時啊？ 我係嗰陣時，我係知道呢隻同埋咩蒙面超人劍嘅， 係 啊兩隻嗰個即係兒歌咯，叫做係，但我真係我唔知呢個係可以影響咁深遠， 係啊，即係數碼暴龍系列啦，特別即係譬如你呢一首係啦，跟住鄭伊健嗰首係啦，因為鄭伊健嗰首最近直情係港隊去踢波比賽咧，即係每一隊球隊可以揀一首屬於自己入波嘅歌，係都揀咗嗰首，即係呢個系列係勁嘅。 我諗係因為嗰陣時咧，即係十幾年前嗰陣時，可能真係網絡冇咁多平台， 係， 所以大家其實放學做咩啊？咪就係睇卡通片咯，咪就係四五點嗰陣時咪睇卡通片咯，所以咪變咗一個習慣咯，可能 係啊。我覺得最可惜係呢一首歌冇出碟啊， 係 我哋想播咧，跟住成日都冇出碟啊， 到啊，係 啊，即係冇得好 official 可以即係播得到咧。 但係嗰個版本喺電視台 嘅，係啊係啊，呢個就係個難度咯，即係成日都好想播，係啊，啲聽眾成日點歌就會點你呢首 歌，係喎。 不過唯有睇下即係有冇機會之後喺演唱會啲現場。 系啊， 咁就再出一个演唱会嘅碟， 呢个一定全场搭唱啊， 一定会啊， 系啊系啊， 一定 系啊，但一定你都会唱，跟住之后出一个演唱会，大家就有个 record 喺度啦。我可唔可以大胆邀请你唱一句《露营必须走》喺呢一度？ 咩歌词啊？ 净系露营必须走啫。 烦住我的，围住我的。无论多几多对手，要攻要守，不战斗，露营必须走。 圆梦啦， 今日多谢林波，谢谢你啊！ 我可以唔做呢个节目啦， 我个 bucket list 都 tick 啦，多谢你，今日多谢你， 谢谢 谢无双娜姐姐， 好 ，thank you， 拜拜。 面对面一早听不见声音。说没拥抱不想对撼，累计付出了几多寸光阴，我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我忍，爱过降临，不想见人，只愿才被困。情人在某月某日突然离家，没半点牵挂，一声抱歉放关上大门，我怎样回话，麻木地照样过活，别无其他，做到吗，尽量继续演吧，贱卖这情歌，谁定价，这担心我伤心，像应酬挤出丁点快感，或我是应该找心理医生，我仍觉得绷紧，笑容变了商品，我嫌我很低等，一刻怨恨，一刻抱憾，一杯一杯我饮，想起那日家中有人，寂寞才剧真，情人在某月某日突然离家，没半点牵挂，一声抱歉后关上大门，我怎样回话，麻木地照样过活，便无其他，做到吗，尽量继续演这情歌，谁定价？你同苦更差，迷糊到空白。 在那样以后并无回家，我也不惊讶，几多个晚上等你回来，背影在楼下，麻木地照样 之前嘅派台作品，今晚叫做楼下有人，听日5点再见。